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二课的 Section B。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环球雅思的王璐老师。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我是环球雅思的王璐老师，今天给大家讲解 Section B。 听到王璐老师的声音，我觉得特别的 cheerful，特别愉快，特别快乐那种感觉。这也是您在日常上课的当中传递给学生们的一种信息啊， 是 一种快乐的信息， 非常的 positive， 非常的 enthusiastic。 在上节课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强调了一个词，那就是 courage， 是我们一直呼唤的，作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的这样的一种品质。其实在中外历史上呢，能够以坚持的信念排除一切困难，并且建立特殊工业的人物向来不是很多，尤其是女性人物呢，就更为显见了。现代护理的鼻祖以及现代护理专业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位伟大的英国女性，她被誉为近代护理专业的鼻祖。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南丁格尔。 那么大家知道现在在今天的护理界，我们最高的奖项就是南丁格尔奖，那么就是 Nightingale 的奖项。那么它的名字是非常漂亮的， Nightingale 在英文中代表夜莺。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学习哪些新的生词。第一个生词，洋娃娃， 叫 doll。 那么我们现在很多小姑娘喜欢的是芭比女孩，英文叫 Barbie doll， B-A-R-B-I-E， Barbie 这个词要记住。那么如果玩洋娃娃必须要说成 play with dolls， play with dolls， 玩洋娃娃。好，接下来一个词，假装， pretend， pretend 固定词组， pretend to do something， 那么就是假装去做某事。比如说我假装非常的开心， I pretend to be happy， 我假装不懂， I pretend not to understand。 要注意假装 pretend to do， 假装不 pretend not to do。 pretend 假装。接下来这个词是护理或者是照管的意思， 那么这里它是做动词，很多听众以前背过是护士的意思， She is a nurse， 那么这里是 nurse somebody， 叫照看某人，一般常说的是病人被照看， nurse the patient， nurse the patient。 下一个词，不管在哪里， wherever， 那么这个词常用的句型是 wherever you are I will wait for you，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等待你。 哇、 Wherever you go, I will follow you. 无论你去哪儿，我都会追寻你。 太感人了。Okay, the next one is 修道院。 Convent. I will never stay in the convent. 永远都不会在修道院里待着。记住，这个修道院是必须是 nuns， 我们的修女待的地方。男子的不可以用这个词。Convent， 一定要注意，女修道院。 Convent. Okay, the next one is 训练。 那我们在谈训练的时候，比如说培训某人叫 train somebody， 培训学生 train the students， 那么训练狗叫 train the dogs， 那么训练猫就叫 train the cats。 我们可以练一个句型，很难把猫训练好， it's difficult to train the cats， it's difficult to train the cats。 那么另一个叫 fitness training， 叫身体训练， fitness， F-I-T N-E-S-S， 但是连读的时候特不要发音。 Fitness training， 如果是健身教练的应该怎么说呢？ 那我们常说的就是 fitness trainer， 或者叫 instructor， I-N-S-T-R-U-C-T-O-R， 叫 instructor。 这个词一定要注意，不可以与 coach 混用， coach 代表的是整个的队的教练， instructor 是你个人的教练。 个人健身教练 fitness trainer 或者是 fitness instructor， 非常有意思。另外一个表达，负责或者是主管， 前面常用一个动词叫 be， 我负责这个部门， I'm in charge of this department， 我负责这家公司， I'm in charge of the company。 使受伤，伤害， wound， 这个用法不太常见，我们现在常用的是 injure， injure, injure somebody, 使某人受伤害或者伤害某人。另一个，给某人心灵上一种伤害，常用的是 hurt, 例如你伤害了我， you hurt me, you hurt me, injure, wound, 这三个词大家要记住。下一个词，的确， 我们常用的是用来赞同某人的观点，确实是这样， indeed, 相当于 sure, certainly, indeed. OK, the next one, 恰当的，很好的。 Properly, 它常用的是形容词结构， proper, 叫恰当的，很好的。例如，我需要恰当的一个职位， I need a proper position. 好，最后一个词，高高兴兴的。 今天我就比较 cheerful, I'm cheerful today, 相当于 I'm happy today, 代表我是极端的高兴。还有一个固定的，就像我像云雀一样高兴， I'm as happy as a skylark, skylark, 云雀， skylark, 这是我们常用的表达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劝别人，开心点或者是高兴一点，就 be cheerful, right? Yes, 或者可以说 cheer up. Cheer up, 也就是让对方高兴起来的意思。 是这样的。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历史上的一位杰出的人物，南丁格尔。那么南丁格尔是如何从一名玩洋娃娃的小姑娘发展成为一位勇敢的医务战士的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课文。When Florence was a little girl, she used to like playing with her dolls and pretending to nurse them. 当 Florence was a little girl, 她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 she used to, 这个地方要注意， used to 叫过去常常，就是曾经喜欢什么东西。She used to like playing with her dolls, 那么就是刚才讲过的玩洋娃娃。那么 like doing 的结构后面大家要注意一下是并列的， and pretending to nurse them， 在玩洋娃娃的过程中就假装去照顾他们，很多小女孩都有类似的经历。 She used to visit the poor people near her house and look after when they were ill. She used to visit the poor people near her house. 那么她经常去看他们家周围那些可怜的人们， and look after themWhen they were ill, 生病的时候去照顾他们。Look after 叫照顾某人，我们还可以说 take care of。但是要注意，在美国有的时候黑帮使用英语的时候 ，take care of her 代表 kill her， 干掉他。 千万这个 take care of， 不要被黑帮使用，还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多为其他人或者是需要帮助的人多提供一些关爱 ，take care of。看来从小呢，这个 Florence Nightingale 就是一位充满爱心的女孩，她非常喜欢善于帮助别人。 是这样的，she wanted very much to be a nurse, but her father didn't like the idea. 那么她特别想当这个一个护士， she wanted very much to be. 如果说想就可以说 want to do, 但如果说特别 wanted very much to do,特别想当护士， but her father didn't like the idea， 不同意这种观点和看法。一定要注意，我们以后说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I didn't like the idea， I didn't like the idea， 我不同意，我不喜欢这种看法。南丁格尔呢，实际上他是生于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他的家境也非常的富裕。他的父亲呢是一位博学有文化有修养的人，做过统计师。He had plenty of money and let Florence travel to many other countries. 他有很多的钱。那么刚才正如周老师介绍的，他的爸爸是一个统计师，非常有钱。也可以说 ,he was rich, he was wealthy, W-E-A-L-T-H-Y.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使用一个英文的表达方式，叫南丁格尔嘴里叼着银汤勺出生的，叫 She was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her mouth， 那么代表来自于富裕的家庭， 来自富裕的家庭。而他的母亲呢，实际上也是出身于英国的望族，不但家道富裕，更是世代行善，民众乡里。而南丁格尔的这个名字 就是因为他父母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他是在佛罗伦萨出生的，所以家里就给他起名叫 Florence。 那随着岁月的流逝呢，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少女都取名为 Florence， 受南丁格尔的影响，而且呢以表示对他的敬意。 哦，是这样的，我一直觉得它跟意大利的地名非常相似，但没有想到是因为父母旅行的时候 gave birth to her， 所以叫 Florence。 She would forget about wanting to be a nurse， 看来是一位家教很严的这样的一位父亲。 这个地方要注意 forget about doing， 就是忘记想做什么事儿。这个 about 后面常用的一个是 doing 的结构，那么如果要是忘记一个人，我们要说 forget somebody， 忘记事儿常说是 forget about something， 如果忘记做某事，英文叫 forget to do， 比如我忘了给你买咖啡了， I forgot to buy coffee for you。 forget, forgot, forgotten。 他的父亲希望他能够放弃自己的这个想法，那南丁格尔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有看 But Florence didn't forgetWherever she went, she visited hospitals and convents where nuns were trained to be nurses. But Florence didn't forget. 无论父母怎么样的 discouraged her, 她没有忘记自己的 dream. Whenever she went, 无论她去什么地方, she visited hospitals and convents. 她去了当地的 hospitals, 医院 and convents, 还有这样的修道院 where nuns were trained to be nurses. 一个定语从句，在修道院里 nuns were trained to be nurses. 这些修女们被培训用来将来做护士。 She worked in them herself and learned all she could because she was very sad to hear about the poor English soldiers dying in the crowded hospital. She worked in them herself. 她自己就在这个地方工作，在这些地方工作。 Herself 强调自己亲身实践。 And learned all she could. 学会了所有她所能的。固定词组叫 all she could， 她所会的一切。 Because she was very sad to hear about the poor English soldiers dying in the crowded hospitals， 因为她非常伤心，因为听说了很多可怜的英国士兵死在了拥挤的医院里，肯定是因为 medical care 医疗条件不是非常的好。 缺医少药的环境，所以有很多人呢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这一点呢让南丁格尔非常的伤心。 Then she was placed in charge of a small hospital in London. 然后她得到了一个职位，那么是负责当地的小医院。这个地方 be placed in， 被放在某一职位，我们也可以说 she got a position in charge of a small hospital in London。那么也可以说成我在公司中获取了这个职位， I got a position in the company。 其实作为一名护士呢也确实是非常不简单的。南丁格尔呢他在早期的时候也受过非常好的教育，他曾经在巴黎大学就读，他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四门语言，除了古典文学之外呢还精于自然科学、历史和哲学，并且擅长音乐和绘画，不到十岁的时候就能够自动的用法语来写日记了， 感觉是一位 versatile 多才多艺的女孩啊。 很多人可能是出于对这个职业的不了解，觉得护士呢可能就是打打针、送送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些简单的情况。但是我真的觉得白衣天使这个名字是他们赢